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Yeah.

上更快。 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

珍惜。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是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 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969始终在你身边，969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969，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3月17号星期六，在一波冷空气到来之际呢，采暖时间延长到2018年3月20号。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0度，最高气温6度，南风1到2级，天气阴转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0度到14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4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丰台、海淀都在0度到6度，大兴在0下1度到6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虎牙居在0下3度到4度，海坨山在0下3度到4度，青龙峡在0下3度到6度。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请每天持续关注969报天气。969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冰淇淋吃太快惹头痛。很多人即使在冬天也会买冰淇淋解解馋，或者是给孩子买来吃，但是要当心吃太快的话会引发头痛哦。冰淇淋头痛症一般在快速吃下冷饮之后的30秒到60秒内发作，疼痛部位位于额中部，10秒到20秒内出现刺痛。冰淇淋虽然好吃，但冰冻食物不要吃得太快才好。金山岭长城景区为方便旅客游玩，将携手北京客气公交公司调整了旅游专线。自2018年3月31号起呢，北京到金山岭长城风景区旅游直通车发车地点由望京西调整到东直门，